成分泌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2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膀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逊，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抓瞎。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空中笑林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这周我们的主题是相声小品大荟萃啊。上半段我们先来听相声，首先要请您听的是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梦中婚，这是一个传统段子啊，怎么在青年人这里把传统段子翻新是一个大课题啊。尤其您听这个段子刚开始的时候啊，这渲染怎么有钱，有钱之后怎么吃啊，怎么穿，怎么开买卖，怎么铺张，哎，这些包袱的元素有很多就是新的，老活翻新，这脉络啊、线索啊、技巧啊，都得从传统那儿延续下来。但是具体到喜剧的元素，这包袱，哎，就得讲究与时俱进了。尤其是年轻人演，还得让他可信啊，还得让他有新意，不能完全像老先生那么使啊。好，下面就请您听这段《梦中婚》，曹云金、刘云天表演。 有钱了， 嘿。 我要报复以前没钱的日子。 嗯， 怎么报复？先从吃上下手。 好， 吃喝住行。 嗯，有 吃什么贵吃什么，什么好吃吃什么。削面、拉面、大碗宽条，加2块钱肉吃。 嗯， 吃早点。传说中的早点，久违了早点，豆浆啊，大碗豆浆，2碗， 我喝2碗， 2碗豆浆， 您瞧， 多放香菜， 哎，这有搁香菜的吗？ 我愿意这么吃 啊，个性。 油饼，大个的油饼， 大油饼， 老北京讲究这个， 嗯， 炸一大个， 对， 怎么着？ 嚯，这得多大锅呀？这没法吃， 大个的油饼。 怎么吃啊？ 晾凉了，套脖子上转圈吃。 这不像话，一脖子油。 吃油条， 嗯， 买根油条，劈开了当2根吃。嗯、 那就是那样。 拿馅拴好了当双截棍。 啊，行行行，现在就是一身的油了。 吃早点， 嗯哼， 小米粥。 哦，还喝点粥。 喝小米粥，我最爱吃。小米粥， 嗯， 吃。什么好吃吃什么， 对， 什么贵吃什么， 应该的。 羊肉串， 嗯， 大羊肉串， 哦，大个的， 大串的， 呵， 5毛一串的， 哎，那是大串， 大串羊肉串， 那不定得多小了， 买5串， 嚯， 爱吃羊肉串， 好这个， 那当然，买这个糖三角吃， 哦， 热的糖三角， 新鲜， 最喜欢这个， 嗯， 把尖儿揪下去， 嗯， 热糖三角插一吸管嘬糖，啪，烫死我了。 没法不烫那玩意儿， 糖三角， 嗯， 喜欢这个 哦， 吃门钉肉饼， 哦，就那个门钉肉。 各位不知道，我这人啊爱吃馅儿活 哦， 门钉肉饼 好吃， 小门钉肉饼， 嗯， 这么高， 对， 这么大，跟门钉一样， 是， 这么大这么高，吃多少个才能饱？ 要我得二十个。 不解气。 是 不解气，给它加高。 这东西 这么大， 嗯， 这么厚。 您这是门钉儿啊？ 门钉肉饼。 您这顶门杠知道吗？太高了。 我吃顶门杠肉饼 可没听说过。 馅儿活我最喜欢。 哦， 饺子包子我最爱 啊，这也可以吃。 最喜欢这个。 嗯， 我现在把包子跟饺子都融合了， 那就是包饺子。 咱俩聊不到一块儿， 改工作了这回。 吃，买方便面吃。 哇， 方便面 那有什么吃？ 方便刚师傅方便面，哎，我最喜欢。 什么？ 刚师傅方便面，报复以前没钱的日子。 我这么报复？ 这是吃。 哦， 光吃行吗？ 就是。 能花多少钱？ 花不了。 穿衣裳？ 嗯， 穿衣。六月三伏的天啊， 嗯， 穿好衣裳。 您 秋皮大衣。 不热呀？ 没事，底下不穿裤子。 哎，没听说。 拎着点过堂风。 没有这么讲究。 我这是南北通透的衣裳。 那不管用，没有那么穿的。 戴帽子，海龙的帽子。 嚯， 一戴戴十七顶。打远处看跟烟囱成精一样。哎，戴帽子， 嗯， 穿衣裳，这是应该的。 哦，服装，嗯， 开买卖， 还有买卖， 开买卖。 嚯， 北京城好些买卖，我们家的。 哦，都有什么买卖？您的， 燕莎， 燕莎， 我的， 那是您的， 赛特， 那个 我的 也是您的。 这个都不叫事儿。 哦， 搜狗，我的，西单商场。我的，知道吗？知道吗？京津唐高速，我的。 这是你。 对，京沈，我的。 嗯， 京济，我的。你甭说那京九铁路， 您的。 铁道部的。 哎，这都废话。铁道部的， 他们不卖。 多新鲜，有卖的。 线路是他们的。 哦哦哦， 那火车跟着铁轨 是您的， 也他们的。自己买车一样， 自己买能买什么呀？ 买汽车。 那不行，人家是火车。 好汽车。 哦， 好汽车。 好汽车 都是好车。 多好啊。 Q7。 哦，那是好车。 QQ 第七代。 啊，这 梅赛德斯 QQ 我买。 这什么名字？这 红的蓝的绿的黄的粉的，什么色都有。买四十辆 QQ。 四十辆？ 对。 买那么些这个干嘛？ 你不懂。 汽车 把门子全卸了啊。 嗯， 门子全卸了。 嗯， 摆成一溜，拿铁丝拴好了，开起来跟火车一样。 我也是， 我愿意 啊。好好好。 横着并排绑好了。 嗯， 我出门一人把四环占满了。 车不是闹的。 对，有钱 哦，就这么有钱。 买房。 还买房呢？ 买房置地嘛。 好好好， 买好房 那是产业。 什么房啊？ 别墅啊。 谁住别墅？ 不，有钱的住。 老北京有钱的没有住别墅的。 那住什么呢？ 住四合院。 那更讲究了。 那当然。 嗯， 必须得接地气啊。我 您是要死是怎么着？ 四合院老北京都知道。 嗯， 讲究几进几进的院子。 哎，有说法。 这么着为一进。 对， 我们家这四合院七百多进。 七百多斤， 有钱 啊，是太有钱了。 有的朋友跟我说，这样花不了多少钱。 嗯， 出去转转，旅旅游。我一想，对啊， 玩玩。 很多地方我都没去过。 这倒是， 比如说通县，对不对？羊闸， 那也是通县。 贵州我都没去过。 您远点，远点。 西三旗， 这这这，您甭按公交这种线走啊。 外地，外地，上海。 哎，那是好地方， 对不对？ 嗯， 上海国际化大都市， 没错。 常言说得好， 说什么？ 上有天堂，下有上海。 不是这么说的，人家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对， 我去一趟上海。我有病，我跨完苏杭，我上上海，就得说上有天堂，下有上海。我去一趟上海。 也有道理。 到了上海。找大饭店住。 哦，大饭店。 大饭店 住什么大饭店？ 锦江大饭店。 哦，那是好的。 光客房八百多间。 人家有， 我包了。 您都包下来了？ 全是我的。 您瞧瞧， 一个人住。 嗯， 有钱没有？ 有， 800间客房，到晚上睡觉，思想斗争， 斗争， 拿着我铺个卷儿，小闹钟， 闹表， 一号房间进去，铺个卷铺好了，闹钟定5分钟，搁在床头柜上，钻被窝睡觉，刚睡着，走，铺个卷加好了，2号房间。钻被窝，刚睡着，走3号房间。 有钱吗？ 有钱。 有钱吗？ 有钱。 有钱是有钱， 嗯， 就是觉少一点。 谁让你折腾来着？ 天天的转悠， 嗯， 看看什么厂子亏损， 哦， 给钱， 哦，还给补贴呢， 不图回报。 您瞧瞧， 咱有钱啊。 是是。 那天在街上正走着呢， 嗯， 打远处来了个人， 哦， 看这样子落魄了， 嗯， 离我是越来越近，到了我跟前，抢步踢身，扑通给我跪下了。 哟， 我低头一看，哟，不是外人。 这位， 你们老爷子， 我爸爸， 老爷子怎么回事啊？我在这做生意，被人骗了，我困在上海了。哎呀，饿了好几天了吧？3天没吃饭了。老爷子，瞧见我了吗？瞧见我，您算是瞧见窝头剃了。 啥意思？ 来，跟我走。 嗯， 看见了吗？我来了朋友了。 嗯， 谁也不许欺负他。 对， 他现在落魄了。落魄归落魄， 嗯， 但是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嘿， 我的钱就是他的钱， 嗯， 他的钱就是我的钱， 对， 我就是他，他就是我，我们俩是一个人，知道吗？ 那你成我爸爸了。 你别介， 什么叫别介？没有您这样聊天的， 就是对他这么好，不料想慈心生祸害。 什么祸害？ 我出去玩去了，他给我来了一卷包会。 这怎么讲啊？ 把我所有的财产全拿走了，一分没留。缺德不缺德？ 不能吧。 锦江饭店不招穷鬼。 嗯， 想当初我马上来叫上去，挥金似土，仗义疏财。 您趁呢？ 现在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 落魄。 饭店把我赶出来了，我一分钱没有， 嗯， 哪儿也去不了，府内又无食，我真想死，我不活着了。来到黄浦江边这儿， 嗯， 望着滔滔的江水，我死了得了， 要投江， 我准备投江自尽。 嗯， 可是我又一想，不行啊。 怎么了？ 绝对不行。 那为什么呀？ 我不会游泳。 废话，会游就死不了了。 那要呛着我怎么办？ 得多新鲜，肯定呛着。 投江不是一个好办法， 嗯， 污染了水源。 啊，您还嫌自己脏啊？ 我上吊吧。 上吊？ 裤腰带解下来，往脖子上一拴，一会儿就死。 啊，这倒是。 裤腰带解下来，找个歪脖树，吊脖子上，吊了3钟头没死。 3钟头了没死？ 没死。 您拴哪儿啊？ 脖子。 哪个脖子呀？ 脚脖子。 那是死不了。 控得我心火都上来了。鼻子直窜血，这就难受了， 不管用。 想死啊， 啊， 都死不了。 您瞧， 我这正犯愁呢， 嗯， 肚子饿呀。 是， 在街上溜达，对过饭馆出来一伙计，端着一火锅， 啊， 放地上，看看我，嘿，这人够脏的， 是 甩这个闲话，太过分了，甩闲话我就偷你东西。 哦， 我看那火锅不错， 嗯， 很久没有吃过火锅了。 这倒是， 还飘着很多剩菜，拿走。 嗯， 抱着这火锅，我可就跑了，找了一个桥墩子，在这坐好了，被风的地方。 嗯， 把里边的剩菜都吃完了，搂着这火锅，迷迷糊糊的，就感觉有汽车声响，离我是越来越近。汽车停住了，下来很多人，脚步声音相当急促，一边走是一边说话。 都说什么呀？ 是他吗？没错，就是他。化成灰我都认识，可别让他跑了。放心，他跑不了。 嗯， 我一想，甭问，这是抓小偷的。 人破案， 别多看，头一火锅这么大罪吧。听着脚步声音离我是越来越近，可停住了，没动静了。 哟， 我在偷眼观瞧。 嗯， 4个大小伙子，黑西装白衬衫黑领带， 是 怎么回事？这是。我再看这4个人扑通给我跪下了。姑爷， 姑爷，您怎么跑这儿来了？我一听叫姑爷，这个称呼很亲切啊。 别琢磨这个， 有姑爷，他毕竟有姑娘， 都想我 高兴啊。 嗯， 喊我叫姑爷，甭问是认错人了。 那着定， 跟着瞧瞧去吧， 看看， 走吧。备好了车了，一会儿的功夫到了门口了。我一瞧，人家宅子太讲究了，金碧辉煌，淡泽建壁，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顶装成，雕梁画栋，好意思人间仙境， 漂亮。 一会儿功夫，鼓乐齐鸣，门分左右，打里边出来40名家丁，正当中两个老妈子搀着本家老太太出来了。 您怎么知道那是本家老太太？ 你想啊，这家再有钱，也不可能俩老妈子搀一老妈子出来。 这倒是， 对不对？肯定是本家老太太。老太太来到我跟前看了看我，你小子怎么这么大脾气，说你两句就得走啊？你混出个人样也行，你瞧你现在要了饭了吧，你瞧你脏的身上这都什么味儿，嘎着窝孜然味儿的。 嚯， 赶紧走走走，带着上后院洗洗去。 嗯， 让我上后院洗澡，跟着去吧。 对， 到了后院一瞧，这大池子真讲究， 洗澡 牛奶浴，里边全是牛奶， 您瞧瞧。 别洗了，我先喝两口啊。 哎呦，没有这么喝。 洗澡，香皂，洗三块吃三块， 这有吃吗？ 从里到外的香，喷香水，啪啪喷4斤香水， 劲喷， 喷完了跟偷吃羊屎一样。哎呦， 那好不了。 哎呀，穿衣裳，内裤内衣 啊，那是应该的， 秋裤秋衣， 天凉了， 毛裤毛衣 够了。 棉裤 棉衣， 细裤 细带， 衬衫，领带，领带 扎这儿了， 领带，比基尼，哎呀， 穿上 小背心，哎呀， 这不热吗？这 为什么穿这么多？ 干嘛呀？这是 一会儿认出来不是我，轰走了，这个卖了全是钱。 你瞧这人多鸡贼呀！ 穿好了衣裳，走道是走不了了。 哦， 来人，把窗户拆了，搭我出去。四个人搭着我去见老太太。 嗯， 把我放在老太太跟前儿，老太太高兴了， 美了。 人不捯饬不好看， 哎， 捯饬出来一看啊， 漂亮了， 成狗熊了。我这纳闷，军大衣外面那比基尼你怎么套上的？你这高科技呀，你这是？你怎么这么大脾气呢？说你两句就得走，你因为什么呀？你应该什么呀？为什么要走啊？旁边老妈子说话了， 说什么呀？ 老太太，您说因为什么呀？ 嗯， 姑爷不就趁着没跟小姐完婚吗？要我看，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挺好，干脆啊，给他们俩人把事儿就办了吧。我一听可让我结婚 啊， 那我得瞧瞧， 这瞧瞧， 我得看看这姑娘漂亮不漂亮。 这姑娘要是漂亮， 我就忍了； 要是不漂亮， 我也忍了。 怎么也忍？ 废话，人家有钱。咱就救活吧， 净算计这个。 吩咐下去，布置新房，张灯结彩，一会儿的功夫布置好了。 嗯， 两个老妈子搀着我上二楼见小姐。到二楼我一瞧，这小姐和这个漂亮，沉鱼落雁之中闭月羞花之貌，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 不是个词儿， 就没有这么好看的了。冲我呵呵一笑，一招手，我垫步拧腰往前紧走两步，就听咔嚓一声，火锅也脆了，脑袋磕这么大一大疙瘩。 哎，您不结婚入洞房吗？ 哪儿啊，我在桥底下睡觉。 梦中婚。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曹云金、刘云天二位合说的相声《梦中婚》。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扛布、赵佩茹、李寿增合说。您听听这个细节的描述，让人真是感到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这就是相声小段的妙处。 这个相声的内容不同 啊，不一样。 他说有一定的规矩， 是， 不单是说有规矩，什么也得有规矩。 那当然了 啊，比方说做买卖，买卖有买卖的规矩吗？ 是。 为什么做买卖要学徒呢？这个学徒是学什么呢？ 啊，学什么呢？ 就是学规矩。 哦， 你看买卖人呢，不许在柜台上开玩笑。 嗯，对， 这是买卖人不能许的。说掌柜的带着徒弟连伙计坐在一块赶折，这不像话。 啊， 买卖人还不能在柜台上看书。 嗯，对， 看报行 啊。那行， 你看现在各商号都搁着天津日报、晚报、人民日报、

会把你整个骨头都给叫酥掉。 老公， 哎，感觉到了吧？ 老公， 哎，东西都买好了吗？ 你看呢，该买的都买齐了。不过还有个问题。 啥问题啊？ 我这口袋里面还有点钱没有花掉。 花。花光了，咱俩回家。 那买点什么呢？ 再想想嘛。 对了，我刚才看见这毛线衣可漂亮了，桃红色的小翻脸， 喜欢吗？ 喜欢。 买小翻脸。 哎 哎哎，老婆，口渴的要命，给我点零钱买饮料。 我好像没零钱了。 啊，那算了。 哎，给你这张100的吧。 哎呦， 记住了，千万不能像上回那样。 上回怎么了？ 你忘了上回给了你100块钱，那一转脸没10分钟就给弄丢了。这个钱呢，你花了我不心疼，你要是弄丢了我可心疼呢。 老婆，你别心疼，你心一疼我心更疼。 拿好了。哎，我走了。 哎，老婆，拿那么多东西去干嘛？给我，我拿着。 拿得了吗？ 拿得了。 等着我啊。 哎， 老公。 哎， 真好。 我送了你真好，怎么样？这样的老婆你舍得骂她吗？啊？哎，说实话，花你的钱完全是看得起你，哎，你应该感觉到舒服啊！哎呀，可可乐了，算了，喝矿泉水吧，便宜一点。哎呦，矿泉水有啥味儿啊？还不如回家喝茶呢，是不是？对，回家喝茶，这钱呢？还给我老婆，我老婆肯定会说：“老公，你真好。”哎呀，呀，这什么？哎，钱呢？100块。哎，谁丢钱了？谁丢钱了？哎，会不会是我上回丢的那100块钱？那不可能，都1年多了嘛，这。算了，就算是我上回丢的了。哎呦，不行，人家丢钱的很着急啊。对，等他一会儿，他肯定会回来找，回来找我就还给他。要是他不回来找，说明这人很有钱，那100块钱无所谓，那就不客气了。就算是我上回丢的，还给我老婆，我老婆肯定会更喜欢我。哎呦，哎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 钱。我丢了钱了。 哦，看样子你还挺着急呀。 真的，当然着急了。我跟你说呀，这钱呢是我从我妈妈每月寄给我那伙食费里省下来的。哦，学校就快考试了，本来我还说拿这钱买参考书呢，哎，让我给丢了。 哎，这钱丢了还影响你考试了？ 肯定的呀，现在已经影响我情绪了。 那倒是，上回我丢了1块钱，哎，害得我一天都吃不下饭。哎，我说姑娘，你别找了。这钱已经让人家捡走了。 真的？ 我骗你干什么？ 那这，哎，这人怎么能这样呢？他都能把从地下捡的钱就放自己兜里了。 你是不好。 那他就不知道丢钱的人多着急呀。 他应该知道的。 这种人怎么连拾金不昧的道理都不懂呢？真是太可怜了。 太可怜了。 太可恨了。 太可恨 了。缺德。 哎，我说姑娘，你可不能那么骂人呐！哎，人家可能有他的具体情况啊。 什么具体情况？ 啊，比如说他过去也丢过钱呢。 那就更不对了。 啊 别人捡了他的钱不还，那他就能捡了别人的钱不还吗？你要是别人偷了他的钱呢，他也可以去做小偷了，那事情不就忘了吗？ 不，话不能那么说，你听我讲啊。 你这人怎么总替这种人讲话？ 那很简单，因为这人就是我。 是你？ 嗯， 那钱 我捡呢。刚才我在那儿喊谁丢钱，谁丢钱，我喊了半天了。 是吗？ 哎，就等你回来呢。哎，还给你。 哎， 这就是刚才我捡那张钱。 哎呀，谢谢我。 马上就要考试了。 嗯。 好，我祝你考的好成绩。给你一张新的100块。 这人真太好了， 都马马虎虎。 刚才我说那个话，我不 懂。不，人跟人之间免不了有点误会的啊。 你真是个好人。 哎，行了，赶快去买参考书吧。 哎，我 人，拜拜。 你真是个好人，拜拜。看见没有，做人就应该这样，是不是？哎呦，刚才我差点一念之差影响了大学生的考试啊，不，准确说很可能影响他一生的命运。现在多好啊，我保证他今年能考得好成绩。真是个好人啊。 师傅，师傅， 哎， 师傅，刚才是你在这喊谁丢钱了？ 对， 那你捡到钱了？ 对， 我还给我吧，钱是我丢的。 好的。啊，这不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是我丢的？ 这 哎呀，别这那了，这钱呢我是有急用的。哎呀，师傅，我求求你，我给你跪下。 你听我说啊，这钱是我捡的啊，可这钱我已经给了别人了。 什么？你把我的钱给别人了？ 他说是他丢的。 哎呀，你在这大喊大叫，谁丢钱了谁丢钱了，那些见钱眼开的人他能不来冒领吗？ 那谁知道你是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呢？ 我见钱眼开？你让大伙评评理，我孩子病了，我跟别人借的钱准备给孩子看病，不小心我给丢了，你说他捡了我这要命的钱给了别人，还说我见钱眼开，你们大伙评评理啊，送他上公安局评理去。对，走，你给我上公安局评理去。 哎，请你不要拉拉扯扯好不好，要是让我老婆看见可不得了。 我就是让你老婆看看他男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哎呀，走，哎呀，走，哎呀，哎呀，请你不要拉拉扯扯好不好，不就是100块钱吗，100块钱我给你不就得了吗。 对，这就是我丢了100块的。 什么？这是我自己的钱？ 不可能，你好好看看，那是一张旧的，那个角啊还有点破。哎，你跟大伙说说对不对？哎，你跟大伙说说对不对呀？ 对是对呀，可这钱你知道吗？刚才因为我老婆她后来就那是撞到你。哎，说不清楚了呀， 谁的钱应该给谁，不说你清楚吗？不要脸，呸！ 今天怎么了？我明明捡了100块钱呢，怎么一转眼又赔了100块钱呢？一会儿说我，你真是个好人呐！一会儿说我不要脸，呸！对，今天我一出门就犯了个大错误，我这俩眼睛压根就不应该往地上看，这一看出事了吧。行了，我知道以后我出门这么走。 老公， 哎， 老公，你在看什么呢？ 我看看天上有没有掉钱下来。 今天是怎么了你？我跟你讲啊，那个小三零我没有买。哎， 干嘛不买啊？ 哎呀，我又看见一套西服，我比了比吧，那个颜色那个样式哈，你穿着正合适。我一想下星期就是你的生日了，我要把它买下来作为你的生日礼物。 怎么下星期我生日？ 哎呀，自己的生日都搞忘掉了。 还是老婆好。 老公啊，那饮料买了吗？ 没买。 太好了，几乎是大降价呀，就卖400块。 便宜啊。 我这兜里就剩下300块钱了，我就先把它压在柜台上了。你把我刚才给你那100块钱先还给我。 哎，老婆，媳妇别买了，咱俩回家嘛。 不嘛，媳妇就要买嘛。 哎呀，这个降价我要它干什么？不要。 那钱呢？ 钱在啊。 拿出来嘛。 不拿出来。 是不是又给弄丢了？ 不，这回没丢。 那哪去了？ 这在嘛。 那你给我嘛。 不给嘛。 哎呀，给我嘛。 哎呀，不给嘛。 给我嘛。给我。哎呀， 老婆，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 说。 刚才有个女大学生， 女大学生 啊， 是不是挺年轻的？ 大学生当然年轻了， 长得挺漂亮， 还不错， 很性感。 老婆，你千万别往那儿想啊！ 我已经往那儿想了，你肯定是在这儿占了人家便宜，让人抽掉100块钱，对不对？ 不对，问题还不在那个女大学生。关键是那个中年妇女， 中年妇女， 哎，那个中年妇女， 这么一会儿就俩， 哎，对，两个，哎哎哎，这怎么可能呀？ 怎么不可能？你 要个肠子。我去把那300块钱要回来，这西服不给你买了。处理品，处理品你都不会穿，你乱动，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 收拾就收拾，又不是没有收拾过。 你干嘛？我没看错，你干嘛要收拾我？ 哎，怎么又来了？钱不是给你了吗？ 啊，钱你是给我了，我想跟你谈谈。 谈什么？ 那你看啊，你今天捡了我的钱不想还，明天呢你就能捡了别人的钱不还，回头啊地上捡不到了，你就到人口袋里去捡。 干嘛？ 口袋里要捡不到，就到人家里去捡，这问题不就严重了吗？所以我哎，哪去？来， 不来， 我是为了你好。来， 不来， 不来，来， 大叔，大叔你好。 好什么？你害得我好苦啊！ 啊。大叔，我那钱没丢。 什么？ 您看，一开始我以为吧，后来我一想没有，后来你给我说了，我就又以为，所以又烦了，我就觉得，哎呀，我又找到了。这钱呢，不是我的，它一定是别人丢的。 对，是别人丢的。给你。 哎，不，我的钱你已经还给我了。 对，还给你了。哎，这钱谁的？谁的？哎，哎，这是我老婆的钱。 您看大叔，真不好意思，我对不起您。 哎呀，师傅，对不起你的是我。你看吧，我吧，完了吧？后来你去世，我就你说呢？师傅，你可真是个好人， 好人，对不起您。 您听我说一句话，人呐，相互理解多重要啊！ 是呀，再见。 再见。手就别握了，因为我老婆很忌讳我这个。 拜拜拜拜。 哎哎哎！我求你们俩一个事儿，今天这事吧，我在我老婆面前说不清楚了，求你们俩帮我说说清楚行吗？ 我跟他好好谈谈。 你不知道，我老婆这人呢， 又在这说我什么呢？ 没说什么，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我老婆。 啊，你好。 他们就是刚才你说的一环俩的那俩。 您的先生他可真是个好人， 真是个好老公。 他拾金不昧 啊，见钱眼不开。 天天 他品质这高尚， 也精神真文明。 天天天天听见没有，我是什么样的人啊？刚才说我什么？说我一环俩，还说我回家好好收拾我，还说不买新衣服给我穿。我是100块钱吗？100块钱还给你，我走了。 你回来 干什么？ 拿东西吗？ 你自己拿吧。今天这一天我活得够意思了，拜拜。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严顺开、杜宁林、赵灵奇、蒋小涵主演的小品《我在马路边》。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扇绿屏风，傻金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下面邀请您听的是一个相声小段，山东二黄侯耀文、石富宽和说。 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呀， 对， 人口众多， 嗯， 语言非常的丰富， 各地有各地的方言， 对不对呀？ 哎， 你比如说从北京到天津， 这没有多远， 240里地， 就是 在语言上就有很大的差距， 有变化了。 从北京再到山东， 嗯， 在语言上的差距就更大了， 是这样。 哎，对了， 嗯， 特别是山东的同志说话有意思， 是吗？ 山东人说话有几个字分不清楚， 哪几个字不分？ 山东人说话。人和银分不清楚， 是吗？ 那当然了， 他要是说人， 要说人呢， 怎么说？ 哎银， 说银， 哎银， 是差不多， 人银不分。 嗯， 还有两个字分不清楚， 哪两个字呢？ 肉和油分不清楚， 他要是说肉， 哎油， 说油， 哎油，